想去旷野山川森林沙滩大雪漫漫荒漠海岸我都陪你看无与伦比的风景不及你的温暖你想在烟火绚烂霓虹酒馆玫瑰花瓣白色浪漫我的誓言热烈勇敢相遇不晚余生和你作伴天使一样带着光这样不知不觉地坠入你的海洋随你流浪不管未来怎样你想去旷野山川森林沙滩大雪漫漫荒漠海岸我都陪你看无与伦比的风景不及你的温暖Thank you.